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指责我国进行火星十四型洲际弹道火箭设施，对世界构成威胁，力图又炮制出一项对朝制裁决议一事，14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发言人指出，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结束后，一方面连日放出蓝言，肆意指责我国的洲际弹道火箭设施，另一方面伙同其追随势力发表什么联合声明，以打造国际对朝制裁气氛，还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发布新的制裁决议草案，并说什么这次不经折中要直接进行表决等等，大闹一场。发言人指出，美国要通过对朝制裁的阴谋活动是一种穷凶极恶的居心表现，为的是掩盖他们以极端的对朝敌视政策和核威慑逼迫我国增强核武力的罪过，扼杀我国的主权和生存权。通过火星十四型洲际弹道火箭设施大获成功，我国充分显示了如果美国胆敢轻举妄动，那么我们要打击其心脏部来一举加以消灭这意志和能力。美国不但不对我国达到最高境界的战略定位予以正视并深思熟虑，反而起灵于对朝制裁施压活动，这是一种自掘坟墓的行为。如果联合国安理会又通过一项制裁决议，那么我国将采取相应的后续措施，并以正义的行动来做出回答。